好、Hello 又返嚟啦，我哋第三集嘅历史启示录，继续有我荣少同埋无头啊两位喺度为大家主持呢、這个呢今集叫咩呢，变态刑罚就大检阅啊。好啦，咁头先呢上两节呢就讲咗好多中国嘅古刑罚。古酷刑㗎嘛，都 古代酷刑。 好变态到不得了。係嗰、那个来俊臣真係变态到不得了。跟住又讲第二节啦，我 鬼佬都唔弱喎。 好多啲动物啦，我諗都几有创意嘅动物嘅酷刑啦，可能大家都未听过嗰啲，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啦，第三节呢我哋讲返呢一啲头先讲咗中国好多啦，又讲下啲西方嗰啲啦。好啦，提到西方嘅古代嘅刑具嚟讲咧，有一样嘢咧，我哋不得不提嘅。咁而家咧，我哋成日都讲好多我哋耶教啦、信天主基督啦，咁、 啊、 通常就会睇一样嘢，就叫十字架嘅。 冇错， 系嘛？咁我哋可以去将十字架嘅图啊，第几啊？系啦、啊，哎呀，啱晒啦，非常好。咁啊，当年呢一个咧，就见到系耶稣受难啦，第一个刑罚啦。咁嗱、啊，咁。喺古代咧，曾经试过咧，咁啊，除咗耶稣都系呢一个钉十字架之外咧，咁有个圣徒咧叫皮埃尔啊，阿皮耶啊， 皮耶其实即系咧，嗱呢个皮埃尔咧，皮耶咧系一个法文译音嚟嘅，其实即系我哋嘅彼得， 好 Peter， 好，咁跟住咧就继续呢张图啊，唔好喐啊，咁佢受佢都试过咧，就俾人捉佢受刑嘅，咁受刑嘅时候咧，佢就要求自己话，以前耶稣基督咁样钉十字架，佢话唔好啦，我咧因为我觉得好似。涉足咗嗰个 涉足咗耶稣啊，即系涉足咗我嘅神神上帝神啦。 系啦系啦系啦，我去唔去到呢一张图画倒十字嗰张去唔去到啊？Operator 系啦， 俾啲时间先。 系啦好啦，咁我哋咧就话，喂我咧就受刑嘅时候，我唔想同基督齐名一样啊。 系啦， 咁我作为呢、這个佢嘅忠实信徒咧，就希望咧将自己咧就成为一个倒转嘅十字去 调转。钉十字架 系啦，佢就唔想，佢觉得自己唔配与耶稣咧受同样嘅刑罚，所以就将自己倒转咗啦。系，佢系张倒转嘅图啊，系啱啱应该传咗过嚟嘅，系啦。有冇？ 唔紧要，我哋讲嘢先。 好啦， 继续讲其他嘢先，一阵间补翻。 我阵间补翻俾大家睇下。好，系啦。嗱，跟住咧，嗱呢一个咧就 嗱呢个系演变出嚟嘅。 呢个演变出嚟，头先我哋头先所讲嗰个咧，倒转嗰个 Y 型嘅就唔系呢个嚟嘅，呢个就另外一个咧嘅西方刑罚啦。嗱，之前话钉十字架嗰啲咧，通常就要去风干啊、渴死啊、攰死， 即系失血而死噶嘛。 系啦，又要日晒雨淋咁样嘅。咁而家呢一个咧叫西方嘅锯刑啊，佢就将个犯人咧就倒转咧就用刀锯，由下阴咧就锯至去到腹部嗰度嘅。好啦，翻翻嚟啦，好啦。倒 V 字个人锯，咁啲人以前咧就以为锯晒个人分咗两拳，并不是，并不是这样，是那么样咧，就系将佢锯到佢个肚脐嗰度咧，就等佢咧慢慢流血啊！好啦， 哇， 你就系伤咗嗰个下阴，同埋伤咗个肚脐，咁你咧就啲肠脏同埋心脏 系啊， 未伤咗。 其实最惨就系咧，令你痛苦而死嘅， 系啦， 仲要唔系短期 喎，系啦，因为你倒转咗个人咧，嗰啲血液咧就流喺个头嗰度， 系啦。 即系话你个人非常之清醒嘅，但系因为你咁样锯咗一刀咧，锯到嗰度咧就不停咁流血，咁流血慢慢滴下滴下滴下，咁通常咧呢种咁嘅折磨嘅刑罚咧系几个钟头先至会死，闲闲地三五七个钟咁先至会死，咁啊当中咧嗰、那个酷刑嗰、那个嗰、那个受酷刑嗰、那个嗰、那个人士咧就会慢慢慢慢感受到死亡嘅来临，仲要清醒嘅。系啦，所以咧，佢系非常感受到一个痛楚受折磨嘅一个酷刑嚟嘅。好，咁啊，我哋继续下一个啦。 好啊， 好啦，咁好啦，咁咧，以前咧喺呢个哥德时代咧，哥德人咧、就系一种酷刑咧，佢哋就叫做活埋。咁活埋呢一样嘢，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嘅。 系啊，活埋即系唔净止系我谂哥德人啦，即系。其实而家我谂都仲有呢啲咁嘅， 系啦。但系佢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专门针对一种人，就系、是、同性恋者。 哥德人系啊，哥德人同性恋者将佢活埋。 系啊，咁就点解要咁做咧？就可能佢哋觉得呢一样嘢涉足咗佢哋某一啲嘅理念啦。咁将活埋。 但系我又讲一讲咧，另外咧，呢、這个法国人啊，系、啦、即系法兰西人咧，佢哋活埋咧。就系活埋女人喎，专门 系啦。点解要活埋啲女人咧？ 因为咧，法国咧，佢啊通常系绞刑嘅，即系吊颈嘅。 嗯。 咁但系咧，因为咧，佢哋我可能佢哋文化影响啦，即系觉得一个女人喺度吊住喺度扭嚟扭去咧，咁样好似即系唔得优雅，即系望落去好似好核突、好肉酸啊！即系女性本来应该系望落去。 即系优雅高雅噶嘛，高贵噶嘛。但咁扭嚟扭去咧就。唉，都系唔好俾佢吊死啊！咁公物特，即系影响有碍市容，有碍观瞻啊！于是咧就将佢活埋，冇眼屎干净，盲睇。 系啦，咁就再或者就仲嚟代替呢个绞刑啦。 冇错，即系所以法国咧判男人咧就绞刑吊颈、女人咧就活埋嘅。 好、哦，你睇啲图有咩出到啲图先，好啊！我继续讲啦。好啦，咁高卢人咧同埋日耳曼人咧就唔同嘅。头先阿毛头讲咗啦，嗱，我哋啱啱之前讲哥德人咧就活埋同性恋者，咁、跟住咧阿高呢个法国人咧就处理呢、這个。女性罪犯啦，咁而家高卢人同日耳曼人咧就专门处理两种人嘅，就系、是、一种叫叛徒，一种叫逃兵， 系 咁就专门咧系将呢两种人咧就去处理咗去啦，咁就用呢个活埋嘅形式啦。好， 嗱或者我补充翻少少啊，头先咧咪有个咩红牌嘅， 好啊，佢喺度啊， 14号，系啦，嗱。嗱呢个咧就唔系中国古代，呢、這个系西方嘅，即系我头先讲嘅白雪公主咁嗰啲嘅。 这个最得意的地方呢是个鞋入面有钉的。 是啊。 踩下去的时候。 大家你望到呢即是后面是不是有三个嘢点样有即是那个脚踭位在 这里。是啦、啊啊、踩下去的时候呢就入晒。 没错、 啊。这个酷刑呢其实在我想中世纪时代都颇为流行的。 是啊。是啊我很相信这些是处罚的女巫。 是、啊。 以前中世纪不是即是屠杀女巫的嘛。 是啊猎巫嘛。 是啦、 啊。嗯猎巫。 你估问你是不是你被人怀疑你都死得。 嗯好啦、啊。跟着我们呢要去。再一幅图， 我哋下一个系讲咩？你睇 系啦系啦，去到开花嗰、那个 开花话喺 嗱，所以夹头先，夹头先， 夹头啊， 好啦，夹头先。嗱呢一个刑具咧，其实最得意嘅地方咧，佢系用一啲组合嘅一啲叫做机械嘅原理去处理。 我、呢、這个我谂起我哋僆仔读书咧，上嗰啲 DNT 堂嘅时候用嗰啲工具。 系啦 ，DNT。啊、你真系啊，几过瘾啊！咁啊，佢就将咧个人咧就摆个头入去，跟住就喺上边咧有个活门装置，一个叫扭螺丝装置咧，就夹喺个头， 即系老虎钳 啊！系啦，老虎钳，系啦，虎钳咁样。咁佢夹嘅时候咧，佢就会当然会痛到不得了啦，仲会听到自己咧头颅入边咧 裂嗰啲爆裂声、 咔啦声咁样嘅。通常咧佢夹嘅时候咧，佢因为个压力太大咧，好多时连只眼咧都会飙血出嚟嘅。 系啊， 系啊， 啲压力啊嘛。 系啦，夹到个头咧，裂之余咧，啲脑浆咧都会爆埋出嚟。咁其实咧，可能佢裂到咁样咧，佢个人都仲系有思想嘅，都仲未完全失去知觉嘅。所以呢一个咧系一个好恐怖嘅古代西方嘅一个刑具啊，系刑具啊。好，继续佢啊， 跟住 开花嗰、那个， 开花，喂， 开花喺前面，喺前面嚟嘅，好，嗱，好啦。咁去到呢个第四啊，第四啊，系啦，嗱呢一个咧就比较有名嘅，嗱呢个古代咧就叫做开花里， 开花里 系啦，嗱开花里咧就点解 好靓个名， 系好靓咁啊，咁啊，咁其实呢个刑具咧就同头先嗰个活门装置咧，我哋叫做螺丝装置有啲异曲同工之妙啊，俾阿毛头你讲讲啦，系啦。有咩用咧呢个？ 呢个嗱，头先我哋第一节我哋之前咪讲咗有个搵碌木咧削尖咗咧插江门嘅，记唔记得？嗱呢个咧就进化版嚟嘅， 系 花神版。佢咧呢、這个开花咧，大家见到啦，佢系有反噶嘛，分开反噶嘛，但系佢本身咧系合埋嘅， 系 即系好似一个花冧咧，佢未开之前咁样。咁、咧就将成支咧好似啊嗰啲金油条啊塞入个江门度。你大家见到后边咧有个好似鱼尾状嘅嗰个扳手咧揸手咧，就俾佢扭嘅扭。 系 佢扭越扭咧，咁佢就开花啦。嗱、大家有冇玩过咧？有啲生日蜡烛咧，你点火嘅时候咧，嗰个蜡烛咧就会 打开 盆花噶嘛，就系咁嘅效果。 好，好多张图啊，去埋第五张图啊。 第五张图 系啦。嗱呢个咧更加之全面，见到内部个结构啦。咁开花里咧有两种嘅，有啲咧就用三个花瓣啦，有啲就四个花瓣嘅。 呢、這个都冇乜所谓。 咁冇所谓啦，都系同一个用途啦。 咁你怼入去之后咧，慢慢扭，慢慢扭，哇！扭嘅时候佢喺里边都开花。你谂下，你个江门入边已经咁逼咁窄啦，跟住埋嗰呢嚿嘢咁嘅开花，你仲慢慢打开。 现代医学咧都有个器材叫做鸭嘴钳， 系 咁就当然用途唔同，那个并不是一个酷刑啦，呢一个系一个酷刑嚟嘅。咁咧好啦，酷刑咧佢有三种嘅办法咧，即系三种嘅用途啦。咁头先你所讲啦，佢哋会专门针对啲同性恋者啦，咁就会塞入去同性恋者嘅肛门入边啦。 咁因为咁中意咁搞啦，系咪 先？咁就佢哋以前你知宗教嘅概念好强烈嘅，咁好多嘅裁判所或者系好多关于宗教嘅罪行，其实同性恋佢哋。 当年都觉得系一个好严重嘅罪行嚟嘅， 道德即系道德嘅犯罪。 系啦系啦，咁我就将同性恋者嘅肛门咧就插入开花里，就将佢打开，咁有呢个撕裂嘅痛楚嘅。 冇错。 好啦，第二种咧就系、是、一啲女性嘅，咁可能佢通奸啊，或者犯咗啲严重嘅罪行咧，就塞入个阴道入边嘅， 即 系开花嘅 同性恋者，即系就插后边，咁啊女性犯罪咧。 好 就啊喺前边入 好啦嗱阿 operator 你去翻第三四张图先第四个张先 系啦 系啦嗱你见唔见到大家咧有啲好似啲铁或者有啲污渍嗰啲喺度啊 铁锈 系啦 咁系其实系系 可能佢用完一个肛门度咁通常有另外一种嘅囚犯或者啲犯人咧咁就中意讲大话同埋中意乱咁闹人嗰啲咧就爱嚟搵开花你塞入佢个口度 哇插完肛门插个口度啊 咁我唔知啊咁可能真系咁污糟邋遢咁样又 喂呢啲呢啲积分钟嗱除咗铁锈之外呢啲积我怀疑可能真系喺肛门里边嗰啲。 点解次次有你喺度咧，都好多呢啲咁嘅 冇 话题 我特别留意喺呢方面嘅。 顶你啊！好，继续去啊！喂，睇下睇下图先。我哋有一个咧，我哋叫做铁柱女嘅，我哋去一去啊！ 柱女 喺后边啦，后边啦，系啦，系啦，好，去一去呢一个先，系啦，有个铁柱女，喂，钉凳啊，钉凳啊， 钉凳先，钉凳先啦， 去一去钉凳啊， 十五号啊，系啦。 嗱，钉凳呢个咧都系古代一个刑法嘅，咁其实咧 呢个唔系玩杂技， 呢个唔系玩杂耍，唔系嗰啲又话心口最大石嗰啲。嗱，其实呢个咧有几种嘅变奏版嘅。嗱，呢一个咧佢就首先一个木制嘅凳啦，咁佢坐落，哇，全部都系钉啦，只手又系钉，脚钉啦，咁仲有一款咧，佢一个。螺友嘅下面呢可以加熱嘅。 哇。 因为成张凳嘅下面底部呢系铁嚟嘅。咁其实将嗰个人呢这个酷刑去到盡㗎啦又钉又熱咁样嘅。所以呢这个西方酷刑呢可以话都系一个我哋叫做酷刑之中嘅极致啊极致版啊。咁佢哋有时呢返返嚟先。系啦，咁我成日觉得东西方嘅酷刑咧，最大分别就系咧，东方嗰啲咧就通常就系谂一啲办法令到你好辛苦嘅， 系， 但系西方就唔系嘅，佢哋好中意用好多铁器， 系， 用好多唔同嘅我哋叫做咩啊？叫做工具， 工具， 而令到 器械 啦，咁令到嗰个受刑者就好痛苦嘅， 系， 咁好啦，我哋仲有啲时间咧，咁系时候去个启示嘅部分啦， 启示部 分，咁好啦，嗱酷刑咧。最恐怖嘅地方当然受刑者会好惨啦。 唔系，因为我谂起即系人咧，你一面对呢个酷刑里边，你即系其实最惨唔系你死啊，系你当时喺个过程里边咧，你嗰种绝望、嗰种痛苦，同埋嗰种无奈啊， 嗰种无助嘅恐惧。通常咧，我哋叫做当权者咧，就好中意用呢啲酷刑咧嚟吓嗰啲。人民嘅，因为点解咧？当你唔听话，当你做嘅嘢同嗰个皇权入边有争斗嘅时候，或者有啲 即系你，总之你唔尽佢意嘅时候咧， 系啦，佢就用呢啲嚟吓你嘅。咁当然啦，我觉得嗰个皇权嘅大到个程度就系咧，可能以前中国咧有一句说话叫做普天之下 莫非王 土，就莫非王土。咁呢个专制咧系完完全全咧系将人对于人嘅生命咧系一种漠视嘅， 系啊，即系其实物化咗啦，将人嘅生命 系啦，因为佢觉得全个土地同埋人都系属于我嘅权力范围之外在内咧，咁所有对你任何嘢咧，佢就会觉得系随意践踏嘅。咁最恐怖嘅地方就系话咧，当个皇权咁大嘅情况发生嘅时候咧，佢就会有啲对受刑者咧，就系一种随意啊、随机啊，即系中意今日玩呢饭，听日玩呢饭咧，就令到嗰个其实市民咧就饱受呢个煎熬。 不过其实又睇开咧，即系其实唔单止系即系中国嘅，你可以睇翻头先即系西洋人方面咧，即系无论喺中亚一带或者去到欧洲咧，其实都不遑多样。即系我谂呢个可能系人咧，即系嗱，人系万物之灵啦。即系万物之灵，同时咧有光辉嘅一面，其实亦都有一个非常阴暗嘅一面。 系， 即系当你一个有智慧嘅人，你去做坏事或者做衰嘢，系更加恐怖。 系，我哋抄资料嘅时候咧，有两样嘅特色咧，放中西方咧，不如话统称嚟讲啦， 系 我哋中国古代咧，同埋欧洲嗰度咧，我都有啲分别嘅。我系发觉得酷刑嘅施展嘅时候，喺东方咧，喺中国附近啦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同皇权有关嘅。 系， 即系你唔听话，你作反，你叛乱就咁搞你。但系西方咧， 就神权， 就神权啦，冇错啦。 系啦， 无论系列巫时代又好，又或者系一啲叫做罗马。 甚至乎你剛才我哋讲但以利咧，其实都系因为即系皇哥皇帝佢自己神化自己，即系喺一种信仰上面嘅犯罪啊，所谓 系啦，喺罗马教廷嘅时代咧，呢一种好多嘅酷刑其实好普遍嘅。我哋迟啲可能有，我开好多支票呢期，即系迟啲一集咧，可能讲宗教裁判所咧，我哋又会讲一讲有啲酷刑。 对唔到都严嘅，你 check 支票。 咁我应承咗大仔做半年嘅，应该得嘅。 唔系系尽力做完佢，因为太多啊。 系啊，好多好多系啊，因为其实对于历史上面好多嘅范畴咧，我哋都希望大家涉猎到嘅。好啦，咁继续讲咯。咁对于呢其实对于现代嘅一个睇法就係呢好多时而家我哋有咗现代嘅文明啦、我哋有咗呢个人权啊民主啊自由之后呢其实对于酷刑嘅做法呢我哋相对嚟讲已经越嚟越少会出现。 而且仲其实联合国系有公约嘅即係即係其实有。 酷刑情情啊嘛一样嘢叫做。 其实已经有140个国家系签咗呢即係即係已经放弃酷刑嘅。 係啦即係如果你喺 A 呢个国家犯 ，C 呢个国家犯罪啊、，C 呢个国家犯罪咧 ，C 系啦，你逃离咗去 T 呢个国家嘅话咧，咁 T 呢个国家咧就可能就唔因为酷刑公约啦呢、个公约啦，佢就可以 T 呢个国家咧就唔需要将呢班人就遣返翻去 C 呢个国家。 即系其实可以就系讲一个政治庇护啦，即系类似嘅咁样。 系啦系啦，可以做啲酷刑情情嘅。咁因为佢知道咧，如果 C 呢个国家系施展酷刑对付呢一班人嘅话咧，佢可以咧有权力唔将佢遣返翻去嗰个 C 呢个原居地。 不过通常最即系最普遍就系 A 啦 ，A 国啦。 A 国 系啊。A 即系 A 国系最多呢啲咁嘅庇护噶嘛。 A 国系 提供庇护。 系 A 国啦。 系啊。 A 国定 U 国啊？ UA 啊 ，UA UA 形式 系啦，好隐晦啊！先讲啲嘢都话啲国家，嗱头先讲国家咧，啲字头你自己谂啦吓。咁其实就系喺现代入边咧，如果仲要需要用酷刑嚟吓嘅啲震慑呢个人民嘅话咧，极才独裁国家啦， 或者一啲好落后嘅即系譬如可能喺非洲嘅某，即系非洲嗰啲佢哋，即系所谓。即系未开发啦，即系其实唔系有侮辱成分，即系相对佢哋嗰个文化咧，其实仲未同现代即系我哋嗰个所谓普世价值接轨。 系啦，普世价值系啦，讲到普世价值咧。近排咧，我哋自己睇得最多嘅一個新聞咧，就見到呢、這個北韓啦，即係開埋名啦，呢、這個唔緊要啦。北韓咧，咁就好多 金仔唔會揾我哋嘅。 金仔，我哋講廣東話啦，我哋唔講嗰啲侵侵話啦。咁好啦，咁我哋就見到佢係好多用酷刑嚟，仲係嚇自己嘅人民嘅。咁其實我喺幾年前都去過北韓，咁其實就都感受到好多嘢嘅。咁但係遲啲可能有幾集， 遲啲又開一集咯， 就講下啦。 不过我即系嗱，我自己觉得咧，酷刑其实佢最大嗰个问题嘅就，因为佢唔系可以得到真相啊。因为头先我哋都讲啦，人喺恐惧之下咧，我为咗自保，其实好多时候咧，我系讲啲嘢出嚟咧，系应付咗你，或者系想讲一啲你想听嘅嘢。咁所以其实对于寻求真相咧，其实系冇帮助，我觉得 系啦，冇错啦。好多时因为人受到呢个恐惧或者压迫嘅时候咧，佢就会乱咁噏啲嘢嚟令到自己脱离嗰个辛苦嘅方法啦。咁其实有啲时代系真系有试过咁嘅，咁迟啲我哋可能又会讲一啲，今日其实好似节目预告咁样，讲一啲以前好似大跃进时代啊，或者系三反五反啊，咁你打 A B 团嘅时候咧，以前喺中国嘅即系叫做统治时代啦，而家共产党即前期啦，后期嗰啲我哋尽量都少提啦。咁可能发生咗好多呢啲事，咁大家都可以以史为鉴啦，咁样嘅。咁其实酷刑咧，到今时今日咧，我哋再讲多次啦，其实喺国际上面已经唔受认可㗎喇。咁酷刑其实都分开两种㗎，我哋其实应该第一次就开始讲，就分开私刑同埋呢个当众嘅刑罚。咁其实喺私刑上面呢其实仲会存在嘅。因为始终呢系呢种系一种犯罪嚟㗎嘛。 同埋呢个始终系一个人性，即系人系有一个阴暗面。 一个暴力倾向。 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冇制约或者冇监管嘅环境之下呢，你系好容易将呢一个黑暗面呢展露出嚟嘅。所以咁私刑呢，即系 even 就算就算喺一啲好，我哋而家供应一啲系好进步嘅、好文明嘅西方国家，其实咧都仲系有存在嘅。 系啊，所以大家咧希望咧，我哋讲呢个酷刑咧，呢个变态刑罚大检阅咧，就俾大家知道，其实以前历史系咁样嘅。大家以后都唔好话即系仿效啊，或者系去即系欣赏呢一样嘢啦吓。 即系所谓呢啲变态嘅 头先我哋讲啲图片啦，或者即系大家可能平时喺网络上面都睇到好多有啲片段啦。即系其实我哋唔系鼓吹一样嘢，我哋亦都唔系话借呢样嘢咧去即系取乐啊，唔系用呢个取乐啊。其实我哋系希望大家好严肃咁去谂谂咧呢个，即系一个人性嘅问题。 系啊系啊，点解仲要做啲咁嘅嘢咧？点解仲会喺呢一个咁文明嘅时代咧，都仲要做啲咁变态嘅事情咧？咁其实你话处理一个罪犯都有好多种形式啊，可以去监禁佢啦，或者佢可能系一啲特殊少少嘅刑罚啊，令到佢失去咗自由啦，咁样啦，咁都唔需要话去到酷刑咁样嘅，系啊，所以今集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希望咧大家如果中意历史启示录，大家都觉得 OK 嘅话，就支持下啦，可以留下言啦，好嘛， 或者即系。可以订阅啦， 系啊，订阅啦，我哋呢个巴打台啦，咁而家老细都同我哋讲嘅话，大飞话，喂，你多啲最好就每一次做节目都呼吁一下，咁我哋就呼吁大家去 subscribe， 即系我哋订阅呢个巴打台啦。 你头先讲开老细咧，即系我就希望用我哋近代一个大文豪鲁迅啊，阿鲁迅佢讲过一番说话咧，即系做今集嘅总结就系、是，鲁迅佢对于酷刑咧，佢讲过咧就系类似咁嘅说话就。呢、这个令到人睇到落去咧，就觉得咧唔系一个人间嚟嘅，即系唔系人类，唔系文明人类应该有嘅环境嚟嘅、即系一个地狱，系一个野蛮嘅环境嚟嘅。咁、所以大家记住啦，即系其实酷刑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反人类罪行嚟， 系反人类罪行，冇错。好，咁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集下星期五准时，大家都系。而家我咪讲9点到9点零， 九点零， 我成日都甩甩地，好啊，都系9点零钟啦，再同大家见面啦，好嘛？ 历史好多变数嘅， 好啦，好，下集见，拜拜。 拜拜。